搜救行动。救援人员在潮湿和炎热天气下进行挖掘，但由于散落的瓦砾几次发生火警，阻碍救援行动。来自以色列和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已经加入，当局又出动大型机械协助，继续日以继夜搜索生还者。这种冧楼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四凌晨。这座住宅大厦位于迈阿密海滩北部，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大厦内的住客来自全球多国。欧洲国家杯16强，西班牙加时5-3淘汰克罗地亚，瑞士执行互射12码5-4击败法国。西班牙在开赛20分钟先为克罗地亚送上一球大意乌龙球，随后靠沙拉比亚、艾斯派列古特和费兰托里斯各建一功，领先到3-1，但未能守得住法定时间，被克罗地亚追成3-3，要打加时。西班牙在加时再由莫拉达和奥耶沙巴尔的入球，5-3击败世界杯亚军克罗地亚。至于世界杯冠军的法国，同日16强止步，被瑞士淘汰。宾斯马梅开二度，加上普巴的世界波，法国一度领先3-1，但被瑞士在法定时间追平。两队加时没有入球，互射12码，两队头四轮全中。第五轮瑞士先由麦美迪操刀得手，法国麦巴比的射门被救出，瑞士12码以5-4击败法国，取得八强另一席位。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2点，跌2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82美元，卖出1,777.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58，瑞士法郎0.92，加元1.234。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屯鲤鱼门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昨日大屿山的屿南道由于有山泥倾泻，现在屿南道近大屿山南分区总部仍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唐人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香港人嘅腰骨够唔够挺直呢？在香港，原来大部分的人都曾经患有不同程度的腰痛。腰背痛是一种常见的都市痛症，除了是创伤引起之外，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劳损。岑日飞同嘉宾周元汉医生、林济坚一起讲脊椎护理。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29日，首间中医医院预计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投入服务。 政府列英国为极高风险地区，下月起禁英国民航客机着陆。 天文台昨日发出今年首个黑雨警告，数区雨量超过200毫米。 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在北部提格里州停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六月二十九号嚟到八点十一分啊！你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喺千禧年代今日有萧乐文喺度。早晨啊，各位观众听众。嗱，有关于咧香港讲紧中医医院都讲咗好多年啦。其实早喺2014年嘅施政报告咧入边都提到，就话会预留咧将军澳一块地咧去做中医院啦。咁见到寻日咧就有关于咧首间香港嘅中医院咧又多啲详情同大家讲咯。就话咧喺预2025年会落成啦。咁啊同年咧就会分阶段。是会开始服务的。咁啊，讲紧咧呢间喺将军澳嘅中医医院咧，就嚟紧咧就会由浸会大学营运啦，会有400张嘅病床。究竟咧中医医院入边嗰个情况系点咧？大家可能都未必好认识啊。咁但系见到而家佢哋就话会分纯中医啦，以中医为主啦，以及系中西医咧系协作模式咧嘅一啲嘅临床服务啊。对于成个中医院运作，或者你本身对于中医院又有冇一啲兴趣咧，都想了解多啲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讲下。咁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两位嘉宾咧，同我哋详细讲下咧今次中医院个情况。有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医生，同埋系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中医药发展卞少祥教授。早晨，两位。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两位嘅嘉宾，先讲下咧。其实而家讲到中医院啦，即系香港首间中医院，不过2025年先至正式系运作嘅叫做。但系点解当初话会有中医院嘅出现咧？即系嗰个作用喺成个医学界嚟讲有啲咩作用咧？ 其实中医医院咧喺特区政府咧就系好希望藉住呢个中医院咧就能够推动中医中药发展嘅。咁究竟点解即系要有一间中医院就可以帮助到个香港中医中药发展咧？咁其实都要睇翻咧，而家香港嘅医疗制度下面咧，即系个中医发展咧，其实佢欠缺咗啲咩嘅地方？咁首先我哋睇睇咧，就系话大部分嘅中医而家嚟讲啊，其实可以咁讲，90%嘅中医师咧都喺私营市场度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推动中医中药发展嘅话，一定要将呢个私人市场嘅中医呢一方面咧发展起嚟先得。咁第二个咧就喺个培训嘅时候咧，咁我哋香港都有三间嘅大学啦，有中医学院同埋中医药学院啦。咁就个培训咧其实都唔错吓。咁就但系咧培训咗之后咧啊，即系毕咗业之后注册咗之后咧，其实就冇一个临床基地去深造个发展。咁第三咧就系嗰个 科研上面咧，咁而家主力都係靠三間大學啦，即係佢哋去發展科研啦。咁就但係咧，始終都係一樣啦，就係、是、如果要做好嘅科研，特別係臨床嘅科研咧，一定要有個病人群組先得。咁暫時嚟講，因為以診所模式去做啊，咁所以就好難咧，就係有一個有規模嘅臨床群組咧係可以做。咁正正喺呢三方面咧，中醫醫院咧就可以即係補足到嚇呢一個嘅我哋叫做基礎嘅平台啦。所以中醫醫院基本上係咩咧？其實我哋除咗係一間醫院啦嚇，佢、醫院可以提供服務優質嘅服務俾市民去選擇之外咧，其實佢係一個網絡嚟嘅，係一個平台嚟嘅。佢就希望有五個方面去做。第一個咧就係話希望能夠發展一啲服務。咁呢服務咧，將來如果成熟嘅話，咪移植落去嗰個社區度，令到即係私家嘅中醫師又好，佢哋都可以按照呢啲咁嘅治療方案啦，去治療病人咯。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培訓啦。咁呢個培訓我哋特別集中咧，就係話喺三個中醫學院咧嘅學生咧嚇，佢哋嘅畢業前嘅培訓啦，甚至係已經畢咗業噶啦，行緊醫嘅。中醫師佢哋都有機會進入中醫院，無論佢受訓啦、參加服務或者係科研咧，這個我哋都有渠道去入去、第三個咧就係、是、嗰、那個科研啦。科研方面咧，特別想介紹咧除咗我哋話有病人群組可以做好多嘅科研之外，另外都有個臨床嘅化驗啲臨床嘅培訓同埋。研究中心嘅嚇，咁呢個臨床研究中心咧，就基本上可以做到第一期、第二期嘅臨床嘅試驗。咁呢個對於往後中成藥嘅發展咧，就係、是、非常之重要啦。 嗱、這個科研中心咧都算係幾特別。我依家想再詳細了解多啲，不過我想了解之前都想俾大家了解一個畫面多啲先。究竟而家嘅中醫院入邊會有邊個嘅運作模式咧？即係講到有幾樣話有純中醫服務啦，中醫為主嘅服務啦，都有中西醫協助服務啦，係三樣同時。存在同埋三樣有啲咩分別咧？同過往即係大家見到嘅中醫師嘅即係醫治病人嘅方法，呢、這個可唔可以解釋？ 或者我講咗嗰個大概咧，跟住教授可以詳細俾啲例子啊，去再説明一下。 好啊。 咁呢個中醫醫院咧，其實就係以中醫為主嘅一個醫療服務嘅醫院啦。咁、所以佢入邊就可以分為三類嘅服務嘅。第一類純中醫，咁呢個大家好易明白啦嚇，就以傳統嘅中醫嘅理念啊、手法啊咁去治療病種啦。咁第二個咧就係中醫為主，但係西醫作為一個輔助嘅，因為喺治療方面咧，就好多時病人唔係淨係得一種病嘅，佢可能有幾種病咁樣。今次我呢一個問題就想揾中醫解決，咁但係其他嘅問題都要照顧嘅喎，咁樣。咁所以喺嗰方面咧，就係話西醫可能佢睇開食開藥嘅，咁呢個可以同一時間照顧一啲其他嘅病種啦。咁另外就話，咦唔係喎，喺呢個主要病例入面去到某一個階段，其實希望借助一啲西醫嘅設施，可能係做一啲嘅診斷啊，做啲評估，咁呢個都可以做到。因為最重要就係點樣能夠幫到嗰個病人整體嘅健康嘛。所以喺中醫同西醫可以做一啲會診，中西醫協作咧，其實就係一啲特別安排嚟嘅。就話就住一啲特別嘅病種啊，特別篩選一啲係中西醫結合方面咧，能夠帶出更高嘅效果嘅時候咧，就針對呢啲病種咧，就去定立咗嘅治療方案。咁入邊可能有啲中醫元素，啲西醫元素，去到某個階段可能就西醫元素，某個階段就中醫元素，一個整合治療，希望咧就係一加一等於三咯。啊，咁或者阿卞教授講講啦，其實呢三類有啲咩例子咧咁樣。 其实中医医院咧对嗰个病咧真系非常之重要，那个病咧好需要。讲紧三类服务当中，如果系纯中医服务啦，我举个例子就系话临床方面咧，比如一啲好严重嘅长期嗰啲痛症，咁好多时咧病人食咗西药啊，或者系用其他方法，其实未必解决得到嘅。咁呢啲病咧，其实用一啲中医嘅方法，比如话用针灸啊，用啲推拿啊，用啲嗰、那个熏蒸的方法加埋中药的方法咧，可以帮到呢啲病人真系解除嗰啲痛苦嘅。所以呢一类病人咧，其实系好好多嘅。又话我哋讲纯中医嘅医疗服务， 纯中医啊呢一 类，纯中医嘅系单纯用中医治疗咧就 OK 嘅。呢个系一种。另一种方法咧，其实一啲病人咧就话，其实佢喺治疗嘅时候咧都需要用中医加西医嘅，但系咧系中医治疗为主，加西医治疗辅助嘅啫。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话一啲中风康复嘅病人，个中风康复咧，其实而家有循证医学里面有好多证据，就话一啲中医方法咧，其实可以帮到病人康复嘅，比如话肢体功能回复啊嗰啲方面嘅。 但是呢一些病人可能长期都有一些基础病，你比如说有高血压， 高血压 他需要吃高血压的药的，咁需要糖尿病啦，可能要食糖尿病嗰啲药嘅。咁呢啲时候咧，西医治疗方法你要维持噶嘛？咁呢个情况之下咧，西医嘅维持治疗咧都非常之紧要。 维持治疗系咩？ 系啦，佢一齐就维持翻 keep 翻之前嘅治疗方法，加翻中医。咁呢两个就话中医治疗咧系帮到病人康复。咁西医治疗咧帮到解决原来嘅基础病，比如话高血压啦、糖尿病啦， okay. 或者一啲病。咁呢種就係話我哋講緊中西配合、中醫為主嘅呢種情況。第三種咧，呢啲病咧就話其實咧喺治療過程當中需要中西一齊去另一個治療方案。咁啊，你比方講一啲腫瘤啊，咁啊喺化療過程當中好多時候係用西藥嘅。咁啊呢啲過程當中係西醫治療為主嘅。但係西醫治療過程當中咧好多時候化療要唔少嘅副作用。你比方話有啲人。肠胃方面不舒服啊，呕啊，或者是腹泻啊，或者是这种情况。有些人呢可能要骨髓方面抑制啊，或者红色白细胞低啊那些。有些人要神经方面啊，可能要麻痹啊这种情况。咁中医解决这些副作用的时候呢要有它特长的地方。咁这个分阶段的话跟它化疗的时候呢是中医为主的。副作用的时候呢是西医为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中西一起加埋呢是找一个啱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其实呢这三种病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类别的例子的。其实很多其他的病人你比方说一些慢性肾病啊一些需要死肾的病人呢很多时候他死肾死完之后可能一个星期死两三次啊。咁一啲病人如果加返中药治疗嘅时候呢都会帮到佢哋好多。所以呢啲情况呢就话真係跟返临床病人嗰啲唔同嘅情况俾返个治疗方案。 虽然讲緊即係话纯中医嗰隻就比较易明啦，咁中药为主同埋中西医嘅協作呢都係涉及到可能两个都几唔同嘅医疗系统嘅培训出嚟嘅人员去一齐做。佢哋会唔会可能到最后即判断一个病人要需要啲乜嘢嘅治疗服务嗰阵都好唔同呢，会唔会出现一啲即係大家有意见唔同嘅时候咁点解决呢，有冇可能会出现呢啲情 况？我讲一讲呢，因为嗰个标书入面呢都特别係针对呢成个系统嘅建立呢係有说明嘅。咁当然啦，其实作为一个病人呢最重要第一点呢就係佢一定有一个主治嘅医师或者主治嘅医生先。咁呢个无论喺中医角度西医角度都应该有个人去全面照顾呢个病人嘛。咁所以喺即係如果喺中医院嚟讲呢就第一个主治医师当然係中医师啦，因为佢嚟中医医院梗係睇中医嘛，係咪。咁个中医师呢就如果係帮个病人去诊断啊，去计划一个治疗方案嘅时候，咁如果佢需要喺某个阶段他需要跟西醫 去一起共同去治療的時候，他就做一些叫會診。會診通常就是這樣的，兩個醫一個醫師和一個醫生呢他可以一起呢就有個溝通，然後就著病人的特徵或者特別的 病情呢有個商討，商討之後呢就會講好一個治療方案。究竟是先做什麼後做什麼，如果是另外一件事做出來的、那個、結果是怎樣就再去檢測或者檢視翻成個治療計劃，咁呢一種叫做會診模式咧，就其實好普遍嘅。無論你係西醫院入邊咧，你話呢個內分泌科同心臟科，佢又有會診嘅，係嘛？咁一樣嘅啫。咁喺中醫院入邊咧，就中西醫可以做一個會診去處理。咁我哋唔係，亦都唔係話淨係講話，咦？個別醫生或者醫師單獨照顧病人嘅，我哋以團隊模式，因為醫院咧就係一個團隊模式，診所你可以個別醫師或醫生啊。咁所以喺醫院入邊咧，會有個團隊。中醫有個團隊，亦有不同的分科的專家喺度。西醫亦都有團隊，亦都有不同的專家。如果他哋發覺某一個病人的情況是複雜的，他哋會有一些會議嘅，大家坐低喺度傾分析翻個病人的狀況，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佢係最好呢，考慮翻一些譬如話係甚至一些嘅案例啊等等嘢，係點樣能夠得出一個更好的結果咧？佢哋會有商量嘅。 呢、這個因為過往譬如有啲中醫師即係調查度都講到啦，會唔會中西醫合作就會因為好多時候會用咗西醫嗰條一路傳統用開嘅標準，反而中醫咧可能涉及比較多一啲判斷，個人判斷多啲嘅，咁就會可能輕視咗中醫嗰個嘅睇法咧。咁怕唔怕會出現呢啲情況咧？ 其實 其實呢個臨床過程當中咧，就話中西配合去一齊去幫病人去處理問題嘅事咧，其實唔使擔心嘅，因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係一間中醫為主、西醫輔助嘅醫院。喺、 okay, 臨床過程當中咧，啱啱講到張醫生講嘅一個好重要 point 就話、其實咧我哋會 develop 一啲 clinical pathway 喺臨床方面一啲病咧，其實處理嘅時咧係應跟翻咩嘅程序方面去處理嘅。佢係中醫嘅診斷啊，或者西醫嘅診斷啊，或者中醫嘅治療方法啊，加翻西醫嘅治療方法。咁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最緊要幾樣嘢嘅啫，一個係安全啦，一個係臨床方面嘅效果啦。 OK， 咁同時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中西醫跟其他醫療團隊，譬如話護士啊、其他物理治療師啊，大家要各自嘅責任。咁啊，明白各自嘅责任，为咗病人好嘅啫，为咗病人嘅健康嘅啫。咁呢个过程当中咧，就好容易揾到一条路。我哋叫做临床路径，叫 clinical pathway 咧，系 OK 嘅。 OK， 哦，咁啊，具体讲下，譬如中医医院啦，我见，因为譬如西医大家都知道分好多唔同嘅科，中医系咪都分好多科咧？我见而家话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针灸科。嗱，针灸、骨伤、妇科都相对严明啲啊。讲紧中医嘅内科、外科又系点样嘅咧？其实？ OK， 其实中医分科咧，其实香港一路之前咧，我哋讲紧系全科嘅。咁呢个中医医院咧，承担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即系话希望为中医嘅专科发展咧更加前进一步。其实喺临床过程当中睇病嘅时候咧，系真系专科分科嘅。我自己本身系肠胃科嘅，咁啊，我哋要骨科嘅病人啦，或者系话针灸病人，通常我哋转介俾针灸骨伤嘅情况。咁啱啱讲紧就话，其实医院当中咧，我都要六个专科。咁啱啱讲就话内科啦、外科啦、妇科啦， 系 咁又有儿科，咁同时要针灸骨伤。内科系咩咧？其实我哋讲紧西医内科嘅事，大家都明嘅。咁啊，西醫嘅內科裡面有唔同嘅，譬如話腸胃科啊、腫瘤科啊嗰啲唔同嘅科嘅。其實中醫嘅內科嚟講咧，其實我哋都係用呢個方向去做嘅啫。但係咧，冇咁細分。而家目前嘅 stage 裡面，咁胃科係點咧？就話啱啱係大家留意到，琴日我哋講就話胃科我哋要唔做手術嘅話，特別係嗰啲全身麻醉嘅手術要冇嘅話。其实咧，过去胃科咧系一路都有嘅啫。中医胃科里面特创嘅地方，你比方讲我哋嘅一啲皮肤科咧，系中医里面咧系比起胃科当中嘅。咁大家睇啊古仔嘅时候咧，系《三国演义》里面华佗帮曹操嗰、那个白嗰个剑咧，都系胃科嘅啫。咁而家我哋唔系用呢个方法去处理，一啲处理方法，你比方话湿疹啊，一啲牛皮癣啊，呢啲方法咧，其实都系中医嘅。胃科范畴里面嘅啫， okay. 所以有胃科里面有一系列嘅病咧，我哋讲紧就话六个专科当中有几大类特别嘅病嘅，咁喺呢啲病当中喺临床方面，我哋用一啲特别方法去处理。 我见而家中医院就话初期都系一个门诊同埋日间治疗嘅服务多啲啦，系咪都有晒头先讲呢啲科噶啦？同埋門診日間服務，但我見同時你哋有好多病房喎，咁嗰啲病房即係應該就唔係日間服務嗰啲用到噶啦，咁啊幾時用到 咧？或者我講下我嘅進程啦。一間新嘅醫院咧，特別係即係新起啊，而且又即係新添置啊，然之後嗰個隊伍嘅人員又係新嘅咁樣，咁所以最重要咧就係話喺初期嘅時候咧係適應咗嗰個新醫院嘅硬件先，同埋嗰個團隊合作。咁所以一方面多數嚟講咧，無論係中院西院都係噶啦，都係話開展嘅時候咧就嗰個服務量會少啲先啊，等大家有個適應期，然之後咧就加速發展咁樣。咁所以喺第一年咧。即係我哋嘅要求咧，就係話以呢一個門診啦，同埋日間治療為主。咩叫日間治療咧？即係唔過夜嘅，即日入院，咁就可能即日出翻院嘅，咁就有一系列嘅治療可以做得到咁樣。咁所以第一年咧就係門診啦，同埋係日間治療。咁第二年開始咧就門診同日間治療都會多啲啦，但係就會係加入嗰個住院嘅模式噶啦。咁然之後咧，就陸續咧，每一年咧就係加強，咁直至到我哋暫時嘅計劃第五年就係全面開展嘅。咁全面開展意思即係話大概有400張床啦，係嘛？雖然入面有20張床就係嗰個臨床嘅科研中心啦。咁就另外就有淨係講診症嚟講啊，就31,000人次一年啊，咁都好多嘅，即係每日即係幾多咧？每日大概係1,000到1,200人次咁上下。 咁呢個講緊診症人次咁但其實咧就診症之後好多嘅其他嘅治療手段咧都會做。咁呢個可能大概另外佔20%-40%左右到。咁、所以都係一間幾忙嘅醫院。咁就大概我諗個進程咧，就大概係第三年到就開一半啦，第五年就開曬呢啲咁嘅情況咯。咁、或者阿教授講講嗰啲病種啊，或者係嗰啲嘅分科咧，係會點樣開展咧？ 其實分科過程當中就係話我哋去跟翻醫院開展嘅情況，逐步開展嘅。咁第一年嘅時候咧，我哋喺門診啦、加日間治療中心可以開展。咁慢慢開展到一半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病房啊，都全部開翻。咁呢個過程咧，係跟翻臨床嘅需要過程做。咁嗰、門診嗰部分裡面咧，其實大家睇到我哋有70間診室嘅、一年有31萬嘅服務量啦。咁啊，睇翻一啲我哋要資助服務加埋市場為導向嘅服務，呢兩個方面都有嘅。 OK， 嗱，呢個時間咧都差唔多，我哋轉頭可能再詳細講多啲，究竟個病房運作係點啊？或者啊，係咪個個人都可以自己上嚟揾中醫院，定係要轉介咧？ 好啊，好啊。 嗱，大家有興趣歡迎打嚟1872311，講緊咧香港第一間嘅中醫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禁止从英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并将英国列为极高风险 A1 组指明地区，阻止相关人士经转机到港。當局說本港持續發現有從英國帶有變異病毒株的輸入個案，個案數字已經觸及相關準則，因此政府將就英國實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並將英國列為 A1 組指明地區。有星學中心的負責人說，接獲不少留學生家長查詢，擔心子女未能趕及7月1日前回港，因為航班和檢疫酒店都未必有空位。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英國近期每日有過萬宗確診個案，大部分涉及 Delta 變種病毒。由於暑假關係，從英國回港的人士增加，現時做法可以減低變種病毒傳入的風險。英國新冠病毒疫情反彈，不過新任衛生大臣賈惠德說，最後階段的大部分防疫措施預計將會在下月19日如期撤銷。贾惠德在国会下议院表示，虽然确诊个案持续上升，但死亡人数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到下月19日2/3成年人将会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因此暂时没理由要第二度押后放宽日期。首相约翰逊较早时向传媒表示，全部科学顾问都认为下月19日很大机会是防疫措施的终点站，将可以尽量恢复疫情之前的生活。英国牛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民众在第一、二剂混合接种不同品牌的疫苗，对新型冠状病毒可以有更好的保护。研究在過去4星期找來850名50歲以上分別已經接種兩劑輝瑞、兩劑阿斯利康或者輝瑞和阿斯利康各一劑的志願人士，發現混合接種疫苗比起兩劑都注射阿斯利康的民眾體內產生更多的抗體，而先接種阿斯利康再注射輝瑞比起先輝瑞後阿斯利康會產生更高抗體和 T 細胞免疫反應。負責研究計劃的學者指出，調查未有否定英國政府現時為民眾注射兩劑同款疫苗的做法。英國政府醫療官亦表示，在疫苗供應充足下，沒理由改變現時疫苗接種政策。中國批評加拿大對土著兒童的殘害，常駐聯合國 代表将军在安理会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表示保护儿童是所有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最优先的任务。最近在加拿大暴露的土著儿童在寄宿学校受到残害，4000多人丧失生命的事件令人震惊和发指。将军说中方敦促加拿大政府切实履行责任，让世界了解真相，还受害者以正义，避免悲惨再次发生。日经平均指数报28,852点，跌19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99美元，卖出1776.5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2，加元1.234，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后面近住福亨村一段咧比较慢车。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一段咧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海之恋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着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四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刚才讲了，跟着富泰村那段因为慢车，车龙去到福亨村，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跟着博爱交汇处一段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朗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经典广播剧《塔里的女人》， 我们似乎从未真正活过，亦都从未试过领会真正的幸福。 刘浩荣， 佢究竟是爱我啊，抑或是爱护我呢？ 朱万子领衔主演，7月1日开始一齐重温《塔里的女人》。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阵时做错一个决定，就足以摧毁整个工程项目。 例如在法国，简单占个地窿就搞到整个小镇都出晒事。 是啊，搞到新的建筑物倾侧晒，啲旧楼仲出现裂缝添。 如果飞到上外太空出现爆炸性事故，就更加得人惊添。 讲紧嘅系阿波罗十三号啊。 点解呢啲工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2021年6月29日，首间中医医院预计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投入服务。 政府列英国为极高风险地区，下月起禁英国民航客机着陆。 天文台昨日发出今年首个黑雨警告，数区雨量超过200毫米。 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在北部提格里州停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继续同大家讲下咧，嚟紧香港会有第一间嘅中医院，就话2025年落成，不过已经有好多详细嘅计划同埋资料咧，都系筹备紧噶啦。见到就话咁啊，继续咧喺直播室咧有两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医生，同埋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顾中医药发展卞兆祥教授噶。咁头先讲到咧好多即系中医院有啲分科啊。實際點做啊？但係咧，我都見到就話啊，今次有個特別咧，就叫做個中醫醫病中醫專病項目，有啲叫做治未病嘅服務。其實係咩嚟嘅咧？即係咩人可以到時去即係去中醫院嗰度？係咪一定要西醫去轉介，定係點？定係自己去報都得嘅咧？同埋咩叫治未病中心咧？針對呢一樣嘢去醫又即係點樣咧？ 那個名字是很特別的，我們講的就是很多時候說喂治胃病、哦、為什麼未病的時候要治呢？是這樣，我們講的治胃病的 concept 是怎樣呢？就是說其實呢，我們講是病之前很多時候呢，我們處理一個亞健康狀況、 嗯、 其實不是病來的，但是呢它已經體質方面已經開始不健康了。舉個簡單例子，我們講有些時候呢，我們見面握手的時候一握已經知道、哦、這個人的手很凍、哦， 握手嘅等于 系啦，我哋之后有啲时候我哋讲，诶、哎、呢、這个人咧可能个阳气唔够，咁中医里面讲咧，可能阳气差啲啦。咁其实喺中医理论上面嚟讲咧，可以俾个亚健康人咧分成不同嘅体质类型咧。 嗯， 咁咧跟翻呢啲体质咧，呢啲体质类型其实喺临床方面我哋观察过咧，其实系容易导致一啲慢性病嘅。 系， 所以呢个过程当中，如果喺未病之前。又話未係真係到高血壓啊、糖尿病啊，或者係一啲慢性病嘅之前呢，如果我哋用一個好嘅方法調理佢，等佢唔使發展到真係慢性病嘅時候呢，對嗰個病人本身對醫療整個體系呢其實都好重要。咁呢啲呢我哋講嘅係叫治胃病嘅系統。咁呢啲病人呢，其實如果要一個方法治療嘅時候呢，其實對佢嚟講係好嘅。咁好多時候呢，我哋而家在浸會大學是馬會的支持之下，我們有一個治胃病的健康中心的、 嗯、 在將來的中醫醫院當中，我們希望有一個治胃病中心，服務更加多的人群，幫助他們呢其實在未病的時候、 嗯、 其實處於一個亞健康的時候呢，是體質方面已經要偏頗的時候呢、 嗯、 會糾正回減少病的機會。 這個服務量是可以去到多少呢？治未病中心這個是。 這個當然看、就是、市民需求啦、嗯嗯、其實除了治未病之外，其實整個服務的規劃大概分開兩個類型的。第一個呢、嗯、就是政府的資助服務、 嗯、 這個大概佔整體服務量的 65%、 嗯， 所以另外一邊呢就是非資助的服務，這個就是中醫醫院他自己去發展的，以一個市場導向的方式去處理。我想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有這一類的服務呢？ 因為其實頭先都講過啦，就話中醫咧，其實而家喺私營市場為主嘅。咁如果我哋要推動中醫中藥發展，一定要帶得起個私人市場嗰、那個中醫中藥嗰個嘅水平先得。咁、所以就靠呢一個咧，就係非資助嘅服務發展啦，市場導向啦。咁如果呢啲服務發展得好嘅時候嚇，咁、就可以將呢啲發展出嚟嘅服務咧，就可以移植過去咧，即、就、係、是、私人市場嗰度，咁可以繼續去蓬勃發展啦。咁所以呢個係有個必要性咧，係有呢種嘅情況。咁喺譬如喺嗰個資助項目入邊咧，大概佔成整體中醫醫院嘅門診又好。住院又好，65%嘅量啦嚇嘅量，咁呢個市民可以去選擇嘅。意思即係話，咁喺嗰個資助服務入邊，有分開一個叫普通科嘅門診啦，咁樣，咁你自己個市民想去睇中醫咧，就可以自己咧就去預約都得噶啦，就唔需要任何轉介嘅。咁另外有一個類別咧，就叫做分科嘅門診，咁呢個你就需要轉介。咁呢個轉介當然可以由中醫師轉介啊，咁樣，其實西醫都可以轉介嘅。甚至我哋喺一啲嘅醫護人員啦，或者專職醫療嘅人員咧，佢都可以轉介嘅。咁、如果佢覺得中醫院個服務能夠幫到佢而家幫助緊嘅病人嘅話咧，咁佢都可以轉介過去。咁呢個冇問題。咁至於嗰個非資助項目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嘅，譬如專病中心，咁其中包括頭先講啦嘅自未病中心其中一項啦，或者有其他嘅專病中心，譬如話。即係舉例啫嚇，可能濕疹嘅專病中心啊，等等等等咁，亦都可以有啲嘅名醫中心嘅嚇，咁譬如包括一啲教授啊，或者一啲名醫啊，或者係內地特別邀請落嚟嘅嚇，做呢、這個培訓科研嘅專家，咁佢哋都可以咧係主持一啲嘅門診服務咁，咁呢啲就市民自己選擇咯。咁、呢個就可以自己去預約都得嘅。 OK， 嗱各位聽眾觀眾咧，如果對於即係中醫院嗰個睇法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對於嚟緊中醫院有啲咩建議啊，或者自己有冇都睇開中醫，自己都有興趣嘅，對於成個中醫院嚟緊一個發展，歡迎打嚟1872311啦。另外咧，頭先就講緊有關於資助同埋非資助嘅服務啦。咁但係嗰個人手上面係點樣分配啊？同埋係咪都係浸大負責請定係點樣嘅咧？ 先。解釋翻嗰個營運模式先，咁浸大咧今次就係經過一個投標過程啦，就挑選咗作為一個嘅承辦機構嚇。咁啲承辦機構咧，根據合約嘅要求咧，佢要成立一間獨立嘅公司嘅。咁呢間公司咧就會向衛生署嗰度係攞一個牌照啦嚇，根據翻呢、這個私人醫療機構條例嗰度咧申請一個牌照，就營運呢個中醫醫院。咁所以咧，往後中醫醫院咧就係由浸大成立呢一間公司去營運嘅。咁所以如果要聘請一啲員工啊等等嘢咧，就係由呢、呢間營運公司咧就去處理。不過咧，就浸會大學咧就會派駐一個我哋叫做核心管理團隊嘅。咁咧係咩咧？其實。即係大家好易明嘅，即係院長啊、副院長啊、護理總監啊、財務總監啊、人力資源行政總監呢啲嘅管理團隊咧，就會進駐呢個中呢、這個營運機構，咁啊直接向呢個營運機構嘅董事局負責嘅。 另外就講啊，頭先都講到資助同非資助嗰個情況啦，講下譬如資助方面嗰個嘅費用會係點樣咧？係咪都係大家承擔得到？同西醫係咪都係藥網係咁樣嘅咧？ 因為呢個資助服務咧，就係由政府咧係撥款資助嘅，咁等市民咧係能夠照顧到市民健康啦，咁樣，咁同一般嘅公營醫療服務咧係類似嘅嚇，咁就所以呢個定價咧就由政府去定價嘅，咁至於嗰個非資助嗰部分，即係市場導向嗰邊咧，就由翻呢個營運機構嘅董事局佢自己咧按市場嘅狀況咧就去定價啦嚇，咁樣，因為呢個部分就非資助嘅嚇。咁所以兩方面咧，就市民就可以即係隨佢意願啦，就去選擇個服務類別咯。 頭先亦都講咗少少嘅較早時間即係除咗有日間嘅即係門診服務嗰啲之外啦，咁另外就都會有啲病房啦。咁嗰啲其實中醫嚟講需要病房去，即係西醫大家都明白，可能要觀察個病人嘅情況啊，要插喉啊等等。中醫要咁多病房，其實主要係醫啲咩類型嘅病？ 或者阿教授講講啊？ 中醫咧，其實喺醫院嘅過程當中，其實非常需要病房嘅。咁其實好多時候問咧，就話點解會醫院中醫需要住院咧？咁好多時候而家大家睇到喺香港嘅中醫都係睇門診嘅啫。其實一個原因係為中醫，因為冇醫院先睇門診嘅啫。咁好多其實香港唔少人咧係睇真係有需要中醫住院嘅時咧，翻中國內地去做嘅。咁邊啲病其實真係需要咧？就話我哋講咗話，有啲時候咧喺中醫門診睇嘅嗰啲病，佢 佢本身个病情咧需要好好系统嘅观察， 嗯， 好系统嘅治疗嘅时咧，呢批病人咧其实都需要住院嘅。 嗯， 你比方讲，佢话中风康复嘅情况啦，咁，嗯，大家容易明白，就话中风之后，佢过咗几星期咧，好多时候要翻到屋企嘅。 嗯， 但系咧，其实佢自己喐唔到啊，咁啊要真系要做个真够推拿啊，或者系治疗嘅时候咧，要屋企人啊，屋企几多人一齐同时出动。 嗯， 咁样出动出嚟之后咧，做一个真系要啲人诶山长水远啊，要系远得滞啊。 嗯， 咁同时咧，有个问题就话，个观察对个病人嘅病情变化个观察咧，又冇咁系统嘅。咁， 嗯， 医院咧，啱啱阵阵要提供咗一个好好嘅地方，俾医生好非常紧密嘅去观察个病情嘅变化。 嗯， 同时咧，可以提供一个好系统嘅治疗，安排翻，比如话朝早啊，应该做啲咩治疗啊，中午应该做啲咩治疗啊，夜晚应该做啲咩嘅方法啊。咁呢时咧，会加快咗病人嘅病情嘅康复嘅。嗯， 講到好多即係啲臨床病人之外啦，今次你頭先都講到有一個叫臨床科研研究中心， 係啊， 呢個有啲咩特別咧？係咪而家西醫嘅醫院都唔係間間有呢啲臨床科研研究中心？ 即係而家即係醫療系統入邊咧，就香港就有三個呢啲臨床科研研究中心嘅，咁， 嗯， 都係西藥嘅，主要係西藥發展。咁譬如包括瑪麗醫院啦、愛爾斯親王醫院啦，同埋啱啱開展咗嘅兒童醫院啦，咁樣咁中醫醫院咧就會係特別設計咗一個臨床科研中心，佢就係可以做咧第一期、第二期嘅臨床研究嘅。咁呢啲其實咩叫第一期、第二期臨床研究咧？等間教授可以講一講啦嚇。咁譬如大家都好多時接觸到嘅啊，而家好中好興講呢個疫苗咁樣，咁，嗯，好多時都講到咦呢個疫苗有冇第三重臨床數據啊咁樣，就係，其實講緊咧即係呢個第三期啦。咁第三期咧就可以喺個醫院入邊做，或者喺個門診嘅情況下面做都得。但係第一、第二期一定要喺醫院入邊做嘅。因為佢嗰個最着重就係講安全性，所以如果要試一個新嘅中成藥，咁一定係需要呢一個第一、第二期嘅中心。咁所以我哋好希望藉住咧呢個中心咧，就能夠就住一啲新嘅中成藥嘅開發啦，或者現有中成藥能夠擴闊佢嘅治療效用啊。咁呢個都需要一啲數據，然之後去申請衛生署嘅批准註冊，咁然之後甚至可以係推廣到香港以外嘅地方咯。咁或者阿教授讲讲嗰个科研中心究竟可以点样帮到？ 嗯， 其实呢个临床科研中心咧，对香港个中医跟中药发展咧非常之重要。 嗯， 其实呢样嘢咧，其实啱啱张医生提到咧，其实如果有呢个临床科研中心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做一期啊、二期嘅临床嘅。 嗯， 咁我哋讲紧一期、二期临床对中药发展点解咁重要咧？其实一期临床嘅时候咧，我哋讲紧系健康人身上。食翻一個中藥，睇下個中藥到底安唔安全啊？呢個係第一，因為始終係藥物噶嘛。咁藥物嘅時咧，真係如果安全性嘅觀察嘅時咧，我哋需要有一個好 close 嘅 monitor。 係， 如果病人咧一定要住喺醫院先睇得到嘅。 嗯。 咁二期臨床係咩咧？就話我二期，如果我哋講緊一個中藥真係治一啲特別嘅病嘅時咧， 嗯， 我哋要睇翻，到底呢啲病喺中藥情況之下係咪真係安全？呢個第一。安全是第一紧要，安全的情况之下，真系睇佢到底有冇效果。咁喺观察完之后，哦，其实知道噶啦， 嗯。 我哋而家一期、二期过咗啦，咁样可以做大批嘅人群嘅时咧，到咗三期。咁啊，三期而家大家都明白，好多时候都听到话，而家嘅 vaccine 做咗三期临床效果系点啊？其实临床咧系一二三四期咧，系不同嘅期要唔同嘅目标嘅。 好，okay. ， 所以呢个中心咧对中医中药。非常重要。 OK， 讲到头先呢个就系临床科研研究中心啦，嗯。对于成个中医院，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嗱，两位嘉宾可以先带起呢个儿童，因为有啲听众咧都打上嚟，有啲唔同嘅睇法，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旁边咧就有郑先生出神。 系，萧生早晨啊！ 系你好，请讲。 两位嘉宾好，系咁，我咧即系好期待中医院开业啦，因为咧政府个中医院啦，因为本身咧我本身咧有一个肿瘤科嘅病人嚟嘅，咁， 嗯， 但系咧我个肿瘤科咧喺西医嗰方面咧，因为诊断咧就冇乜药可以帮得到啦，咁同埋咧医生咧就话我嗰个肿瘤咧就系有复发嘅，即系三几年咧就会复发嘅。咁，嗯，我啊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始終都要揾白鬼，就一定係揾中醫啦。咁我就好好彩啦，因為我其實都揾過幾個先至揾到而家最後尾一個咧，即係可以幫到我咧，可以控制到嗰個腫瘤唔會再復發。即係呢已經有 八年啦，已經經歷咗八年啦。咁啊，每一年咧，我都西醫嗰度咧就安排我做一個磁力共振咧，去觀察嗰個腫瘤個狀況嘅。咁我觀察咗八年咧，就西醫嗰邊咧就話我就即係喺西我同佢講我自己就係睇中醫嘅。咁佢就話啊，都好成功，就控制一個腫瘤唔復發咯。咁佢都唔介意我繼續即係睇中醫，繼續去控制腫瘤。咁佢就負責幫我咧，就每年做一個磁力共振。去監察嗰個腫瘤咯，咁我覺得中西醫聯合一齊去醫咧，就對好多病症咧都好有功效啦。咁如果呢、這個咁，但係我哋咧本身咧，因為咧曾經令到我行動唔方便咧，變咗咧揾即係出去打工咧都有啲困難咯。所以呢方面咧經濟咧都好犀利，即係都用得好多錢咯。咁如果而家你有政府嗰度咧，咁我相信啲費用咧點都會平過喺出邊私家嗰啲咯。咁樣我希望呢方面咧。真係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市民咧，咁就係唔使太過即係用太多錢去醫治到啲病咧，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咯。 好啊，唔該曬鄭生，仲有吳女士，聽埋吳女士第一次嘅回應。早晨，吳女士。 係你好啊，蕭亞文。 係，請講。 係啊，我想問一下咧，我過往都係喺浸會門診度睇過醫生嘅。咁佢有時候咧，啲醫生咧係覺得可能我膊頭啊或者其他地方咧都有啲問題，咁所以會就會同我。推一推咁样，咁我想问下，我都喺出边一啲私人嘅地方咧，做过一啲推拿、刮痧咁样。我想睇下，如果嚟紧呢个中医院咧，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服务？因为我觉得就会做呢啲咧比较短时间咧，好似个效用唔多大， okay. 可能要同你推拿刮痧会长啲时间就会好啲咯。 好啊，呢个等两位嘉宾都解答下，不如先讲下吴女士嗰个先，有冇呢啲推拿刮痧呢一类服务噶？嚟紧中医院？ 你好，女士。中医医院咧，我哋一定要推拿骨伤服务嘅。我哋讲紧呢个门诊方面嚟讲，其实呢个部分当中，其实系我哋一个门诊服务里面一个好重要嘅内容嘅啫。 都系资助嘅呢、這个 系有资助都有非资助服务， 两 方面都有嘅。 到时点分噶？即系边个会落咗去资助，边个系非资助？ 其实系睇病人拣嘅啫。 嗯， 系啦， 即系佢拣，譬如就咁推拿都有分资助同非资助咁样。 都有嘅。 點樣分嘅？有冇得可以？ 基本上係咁嘅，即係話譬如頭先講到話，我哋會有一個資助嘅服務，咁病人可以去預約咯。咁預約咗嘅時候，咁醫師會診症啊，如果需要啲咩嘅治療情況，咪幫佢安排咯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如果你係進入嗰個資助嘅服務入邊，咁佢一切嘅治療都會係一個資助範圍咯。咁如果係非資助嗰邊咧，就頭先講到啦，有治未病啊，有專病中心啊等等，有名醫啊咁。咁呢個就市民自己選擇。咁如果去到嗰度，佢需要係針灸又好，推拿又好，咁嗰邊就嗰邊安排咯。所以純粹就係一個好簡單嘅市民選擇個服務種類係點樣樣。 阿鄭生嗰個咧，佢話佢自己本身有即係腫瘤，即係有呢個病嘅，咁啊點八年一路都睇中醫啊呢個。 咁呢、這個即係當然就係、是。佢有一個好例子啦，佢覺得即係中醫能夠幫得到佢啦。咁正正就係喺將來中醫院咧有呢個資助服務啦。咁所以如果係即係其他嘅病人啊，佢覺得係呢個想選擇呢一個類別嘅時候，都可以即係喺經濟上面咧，應該係一個可負擔嘅水平啦。 好啊，我哋繼續聽聽眾電話。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系，请讲。 咁、我本身咧就系一个患癌嘅，咁就几年噶啦，已经系。咁同时间咧就做咗两个手术，颈椎嗰度咧就伤咗啲嗰啲人造物料嘅。咁样咧就我都睇咗好即系做咗电疗之后咧，我都睇咗成年几中医嘅。咁就开始好似感觉好啲啦。咁但係呢就哎呀真係好不幸啦，我就去年開始呢條腰骨呢又有問題。咁我一路喺政府都排，但係政府呢佢係完全幫唔到我囉，同埋啲嘢都排到好厚囉。咁我行唔到啊，我直情係去睇醫生呢我都要攞兩支拐杖咁樣凍住佢咁樣。就真係直情完全瞓又瞓唔到啦，同埋嗰啲止痛药咧食得好强烈啊！ 所以希望中医院可帮到你，如果有嘅 话，系啊，咁我就即系咧又做咗手术啦，但我今次系私家做，我仲要问人借钱做咗呢个手术咁样，咁钱都未还晒。 明白。 咁但系我而家咧就成身好痛嘅，夜晚咧我又瞓唔着嘅，到到两三点都瞓唔着，痛到咁我又试过去针灸，咁样咧就针灸好似冇，都系对我嚟讲系冇乜帮助咯。仍然系我要食止痛药啦，同埋我要食安眠药先瞓到。 咁我坐喺度咧，我條腰骨因為做過手術，我就好辛苦啦。 哦、 但我每次都好勤力去下樓下行嘅，練翻腳力嘅啦。咁、問題咧，我就只腳咧同埋手咧，左邊嗰邊咧。 Okay. 仍然避咯，咁、 okay. 我想睇中医，但系因为我医疗券又用晒，同埋我嘅经济咧就都几相当之差嘅，咁、我想医院嗰度咧，中医院可唔可以帮下我，或者我用咩方法我先可以去睇到咁样 嘅？明白啊，黄女士嗰个讲法，日后如果黄女士呢一啲中医院又落成咗嘅时候，佢又有一啲即系家境上、经济上面嘅困难，佢呢啲情况会唔会都帮到佢哋咧？ 呢、這個絕對幫到嘅、不過即中醫院而家就未起好嘅， 係冇錯。 所以我哋講開展嘅服務都要2025年，咁、所以開展咗之後咧，就市民可以選擇啦，究竟資助定非資助啦。咁頭先呢位聽眾講到咧，其實譬如話佢而家俾個痛症好煩擾啊，咁做緊針灸咁啦，或者阿教授可以補充一下，其實痛症咧有好多嘅手段嘅 嚇， 綜合去處理。咁所以喺一個住院環境下面咧，點樣幫得到佢咧？ 好，仲有一分鐘到啊！ 其實黃女士嗰個情況，你真真正正去睇到咧，其實一啲病人咧，可能問診服務方面未必足夠，所以住院服務真係需要嘅。咁幾廿日，我睇啊黃女士而家情況，第一咧，我 suggest 佢咧就話除咗針灸啦，佢用啲中藥啊，用啲推拿嘅方法綜合治療嘅。咁啱啱講到就話中醫醫院服務其實要到2025年。呢、这個過程當中係點咧？去做中醫服務需要嘅時候咧，我哋歡迎到正大中醫去睇。 OK， 我哋可以幫到佢嘅。 嗯，係。好啊，今日唔該曬咧，兩位嘉賓咧上到嚟《千禧年代》呢度啊，同我哋講翻咧，即係中醫院咁啊，嚟緊2025年就落成啊。不過呢段時間頭先啊，張偉倫醫生都話咧，仲有好多要籌備啊，包括好多系統啊等等。咁、我哋都繼續係睇住成個情況係點啦。今日唔該曬張偉倫醫生同埋咧係卞兆祥教授上到嚟咧，係《千禧年代》嘅。轉頭翻嚟繼續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 3.63%，当中 A 类细单位率先破顶。分析预料楼市下半年将会继续攻顶，下半年可望再升5%。有地产界人士表示，楼市持续畅旺，主要是因为疫情好转，有利买家入市意欲。预期楼价在第三季破顶，相信发展商会积极推盘。估计今年一手楼销售仍然十分炽热，购买力应该可以持续到第四季。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港区国安法实施即将一周年，政治低气压引发移民潮。信报根据入境处提供的每日出入境数字，发现当国安法生效之后，过一年从机场离境的香港居民人次超过33万，扣除大约23万人次入境，录得超过10万净出境人数。而移民必须的良民证申请数字亦有上升趋势，五月的3923宗更加创下3年来单月新高。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讲座教授叶兆辉认为，估计移民潮或者会持续一段时间，相信有部分高学历、高技术的港人流失，从而影响本港医疗系统、社区支援等。呼吁政府应该正视移民潮带来的影响，提高对移民数字的敏感度，并且设法挽留人才。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台论政节目《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昨晚在节目尾声透露不再主持这个节目。他回复明报查询时话，昨日节目开始前大半个钟头才收到通知，港台向他解释是定期换人。综合两个消息来源，港台电视部午夜广场试点31等多个节目都会停播，平日晚上黄金时段计划改播外购的内地剧集。对于自己被撤换和多个节目停播，欧嘉伦批评政府和港台高层用尽行政权力消灭他们不喜欢听到的声音。对于欧嘉伦被换的原因，港台回复说不时检讨节目内容和人手安排，有关节目最新人手安排属于港台内部编辑事宜，不作个别评论。明报报道， 成報報導，網媒852郵報創辦人尤清源表示，《蘋果日報》前主筆盧峰日前被捕，形容香港情況急轉直下。昨日公布，前晚已經將所有在 YouTube 發布的影片全部下架，以保有用之軀，守護我城。另外，網媒 VinaMac Media 撤離香港並且取消商業註冊。香港記者協會表示，對於有傳媒要將報導和評論下架保平安，甚至離港保平安，顯示極度憂慮，反映香港白色恐怖無處不在。成報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寻日宣布再度对英国实施航班熔断机制，由今个星期四凌晨起禁止所有从英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有专家指出，变种病毒更易使人类感染，由于世界各国不少成年人和长者较先接种疫苗，令到病毒更易在年轻人的社群中传播。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有研究机构指，本港中小学生的普通话笔试和口试表现整体都有下降，有考生甚至将榴莲讲成牛莲，或者将水饺讲成睡觉等，常犯语言规范或者文化错误。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前主席汤修齐说，建议可以在小学情分试和中学文凭试设普通话分数评级，又认为政府部门和公司在招聘上可以列明普通话达标的要求，加强师生学习普通话的动机。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社论说，政府宣布由7月1号凌晨零时起禁止所有从英国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同时将英国列为极高风险 A1 组指明地区。社论指 Delta 变种病毒株传播能力强，不少英国留学生正抢救机票，希望及早回港。政府下一步要严防的正是做好来自英国的港人抵步后的检测等工作。成报社论。 《東方日報》政論話，昨日朝早八點幾，大部分打工仔翻緊工嘅途中，先至收到黑雨警告。究竟係繼續翻工，亦或係翻屋企呢？政論話，天文台應該留意發雨量警告嘅時間，如果喺上下班繁忙時段，可以彈性處理。例如發咗紅雨警告之後，預計對未來一個鐘頭內會有更大嘅雨量，就應該發出黑雨預警，令到打工仔同埋商户可以心中有數。《東方日報》政論。 文汇报社评话，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第五个月，较历史高位只系低大约0.8%。当中实用面积430平方尺或以下的 A 类单位指数创历史新高，反映市民住房刚性需求强烈，买家抢入世价楼。政府要找住由乱及治，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契机，拿出执行魄力，多管齐下，化解市民住屋的燃眉之急。文汇报社评。 信報社評話，東京奧運開羅日子臨近，不少參賽的外國運動員已經陸續抵達日本，再有四名運動員確診新型肺炎。社評指，日本的疫苗接種率低，變種病毒肯定是東京奧運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日本政府的防疫部署更加傷腦筋，同時將日本首相菅義偉牽入一場政治豪賭。信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第二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方向入翻将军澳啦，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丽港城。喺新界西贡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非常车多，排到公鞍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啦，去翻九龙方向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投资有心法， 揀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好多时候呢好容易被一啲概念啊主题呢就吸引咗，忽视咗呢嗰隻股份个估值呢其实係非常之高。呢啲容易入口嘅零食啦咁一旦殺估值呢殺伤力呢係好厉害下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2021年6月29日，首间中医医院预计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投入服务。 政府列英国为极高风险地区，下月起禁英国民航客机着陆。 天文台昨日发出今年首个黑雨警告，数区雨量超过200毫米。 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在北部提格里州停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头先就讲到咧，有关于第一间嘅中医医院咧，嚟紧2025年落成啦，预咁啊同年嘅第二季咧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咁啊，讲到咧有分纯中医啦，以中医为主，同埋中西医协作模式嘅一啲临床服务。不过就话咧系唔设急症室啦，冇全身麻醉啊、深切治疗部啊、分娩啊呢一类嘅服务嘅。咁就有需要嘅时候咧，都会转介病人咧去到西医或者系其他嘅专科。咁啊，讲到咧今次如果真系中医院落成咗之后咧，系对于人才嘅培训又点咧？咁啊，见到咧头先都喺直播室呢度咧嘅张伟伦医生啦。咁啊，系之前都讲到就话。本地的中医生呢就会有三分一的实习课程呢都可以呢在中医医院这个实习、哦。咁其余三分二的内容呢都是要返返去内地的。咁就话这个先至是最好有最大的益处。咁佢就话因为内地呢都有好多的中医专家呢对于学生的培训呢是有用的。咁你都可以俾啲即係喺中医医院嗰度学习呢就可以是学习到本地的病种啊，了解香港嗰啲病人的要求啊等等。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讲到第一间嘅中医院，2025年咧就预计会落成噶啦，你哋点睇咧？电话旁边有方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苏乐文你好，我系阿方国山啊，系啊 ，hello， 系啊，将军澳第一间嘅中医医院咧，我系非常之开心同埋兴奋嘅。咁、但系即系大家都讲紧啦，喺2025年，即系讲紧仲有4年啦，而家就即系密锣紧鼓咁兴建啦。 系， 咁我即系市民或者聽眾咧都唔係好清楚個位置啊，喺嗰個位置喺將軍澳嘅百勝閣咧。如果講地鐵站咧，我講個交通嘅問題啊，譬如由坑口最近一個地鐵站或者康城站上去咧，咁你搭咗地鐵之後咧，要接駁一啲交通咧，無論小巴或者巴士咧，動接都要半個鐘頭先上到去。咁我就好希望咧，即係為咗我哋配合呢個中醫院長遠嗰個發展啦。剛才講人流，可能每日都可能學生啊、病人啊出入各樣嘢都要幾千人以上啦。咁我希望咧，即係政府或者即係浸大你哋即係去運作嘅時候，諗下有冇一啲電動嘅交通接駁嘅扶手梯啊，可以由地鐵站帶啲人流。個情況即係好似金鐘啊，上到高等法院咁咧，佢原來有啲有蓋嘅接駁扶手梯，咁先真正解決到。因為我自己就好歡迎中醫院啦，咁但係嗰個位置喺一個山頂上面，百勝閣係一個即係山頂嚟嘅，咁 沿路咧就係、是、一個環保大道，但係咧每次嗰啲交通，就算將來而家講緊一萬幾千人咁樣出入咧，咁你好難話用一啲即係接載可能幾十人嘅一部小巴或者即係廿零人嘅小巴或者巴士去接駁嘅。咁同埋嗰個附近咧，亦都有消防訓練學院啦，亦都嚟緊會有居屋啦。咁我覺得即係政府如果真係全力支持而家四年後呢個中醫醫院咧，就應該盡快喺嗰個交通接駁配套嗰度咧，要諗定一個方案。 佢本身都應該會預啲巴士、小巴會去嘅，應該係嘛？ 事實上而家都有，不過咧，那個消防訓練學院，譬如而家最近有個宿舍咧，佢哋都已經嗌曬口嘅話係唔夠車啊！咁、 okay. 消防宿舍講緊七百幾户人嘅啫，咁但係而家都唔夠。咁你試想一下而家中醫院個問題，仲同埋咧我好興奮話咧，就呢個中醫院咧，亦都會有個中醫藥業檢測中心嘅。咁即係話成個旗艦店咧，即係我哋全香港啊，即係以往南區就有個叫 Cyberport 啊嚇。咁而家我哋將軍澳就會有一間首間嘅中醫醫院。政府就話將所有旗艦，即係而家在場嘅醫生們都即係都明白到，即係想將成個中醫藥業研究、科研、培訓、教學、創造健康價值，咁即係等啲市民可能即係及早知道自己嘅病情。咁你擺曬喺呢同一個點位咧，我覺得就真係係好事，但係一定要喺個交通配套接駁嗰度一定要盡快諗啦。如果而家都唔諗咧，到時就俾人哋即係欠缺咗個理想 的。明白，我都係關心個交通嘅配套，希望做好啲啦。仲有林先生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 係請講。 本人是個註冊中醫，這樣子，我對這個中醫院有三點。 你是一个注册中医是吗？ 第一个地址太远， 地址太远， 你是已经讲过了，太远， 应 该你应该在市区的人口集中的地方，第二个，一个医院里面没有一个急诊，中医是不是不能看急诊呢？中医看急诊的病人多得很的，那本人在内地做了将近20年的中医，我在香港行做中医做了40年，现在退休了。那么这个急诊，中医看急诊，比方说那个骨伤科发高烧、急痛症、发癫痫、发癫痫啊，这还有许多那个痛经啊之类，那中医针灸的效果好得很，为什么就这么大的一间中医院没有急诊？第三，中西医的比例太悬，太过了，太多。西医不能有百分有二，一比九差不多。什么？你这个中医这个人，如果是每天都泡在那个怎么治疗那个中医中风的后遗症呢、啊？癌症的后遗期的修养啊，这个中医就没有价值。 好，唔该晒阿林先生，都系头先讲到有几点啊，其中就讲到就话个位置，觉得个中医院咧，佢觉得系太远等等嘅。先休息一阵。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啦。咁啊，见到寻日咧就系今年首个嘅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发出咗朝早8点几嗰阵。咁啊，见到咧喺唔同地方啦，包括好似有话启用咗半年嘅屯门赤鱲角隧道公路啦，都出现一啲水浸等等嘅情况。咁仲有见到新闻报道嘅渔南道啦、摩星岭道啊等等，都有一啲嘅。水浸嘅情況出現啦，咁亦都見到咧，有市民對於發出黑色暴雨警告嗰個時間咧，見到有啲市民都話啊，喺一個翻工嘅時間度發出都有啲尷尬，令到佢哋好多人都出咗門口啦等等。對於成個即係發出警告信號嘅時間啊，或者個系統究竟點樣運作咧，呢、這個都可以想請教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天文台助理台長，天氣預測及警告服務陳柏偉，早晨。 早晨。 早晨，陳柏偉，講下尋日就係叫做五點幾嗰陣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啦，跟住五點五十五分就紅雨，跟住到八點幾就黑雨咁，係根據嗰個系統係乜嘢嘅指標係發出呢啲警告信號嘅？不如簡單介紹一下先。 其實咧就暴雨警告系統咧就係即係分三種顏色啦，好似頭先咁講啦嚇。基本上就係即係睇翻咧喺廣泛地區錄得或者將會錄得嗰個雨量係幾多咁樣嘅。並且那個雨勢會持續咁樣啦嚇，咁就如果係廣泛地區三十毫米每小時嘅雨量嗰個就黃色啦，五十毫米就紅色，就七十毫米嗰個黑色咁樣嘅。 有冇話廣泛地區係去到幾廣泛咁樣㗎？ 其實就係話一個即係比較上大少少嘅地區，就唔係啲局部地區性嘅大雨啦。因為我哋如果係對於一啲比較係上個局部地區性嘅大雨咧，另外我哋有一個提示咧，就係俾即係市民咁樣嘅。 咁廣泛，因為而家都好多唔同嗰啲雨量站啊，叫做有冇話要幾多個百分比嘅雨量站都達到頭先你講嗰啲，譬如黃雨去到某個嘅。指定水平就是每小時雨量超過三十，黑雨就每小時超過七十咁樣。有冇話幾多百分比嘅雨量站係要達到呢個水平先得嘅？ 全香港嚟講咧，就係、是、分佈各區咧，就有超過100個雨量站咁樣嘅嚇。咁就大概係十零個到，就為之一個廣泛嘅地區咁樣啦嚇。 十幾個，因為過往我見有啲就話啲雨量站係咪喺新界就疏啲，喺市區就密啲，咁所以嗰個計法就可能會出現新界就算好大雨都未必發紅色啊或者黑色啊咁樣，有冇聽過呢啲咁樣？ 其實就我哋係對於即係市區同埋新界嘅市民咧，都係一視同仁嘅。 即係有冇出現一個情況，就係雨量站喺新界係疏啲，市區就密啲，係咪咁樣㗎？ 當然會考慮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地理嘅情況啊、人口分布等等咧，都會有啲關係咁。但係咧，我哋係就基本上嗰個預個警報系統咧，對於即係邊一度嘅市民嚟講咧，都係一視同仁嘅，都係。 OK， 有啲市民就話，尋日天文台可以應該早啲掛呢個黑色暴雨警告喎、哦，咁因為即係大家都翻工，可以早啲準備啊嘛。點睇有呢啲咁嘅講法咧？ 就其實我哋今次即係發出呢三個即係警告信號啦，黃紅黑咧都係有預警成分嘅。咁預警時間不一啦，因為即係譬如黃雨話咧嘅嗰個即係預警嘅時間可能會係比較上長一啲。咁但係黑紅雨去到紅雨黑雨咧，通常就係話個雨勢發展都比較迅速噶啦。咁所以咧嗰個預警嘅時間係較為短啲咁樣嘅。咁我哋都留意到即係市民嘅需求，其實亦都係我哋嗰個努力嘅目標嚇，希望可以咧係將嗰個預警時間係加長咁樣嘅。 所謂預警時間，頭先因為你都話到某一個每小時雨量去到某一個指定水平，咁就係去到某個暴雨警告啦。咁但係有涉及預警，咁即係其實係咪有個人為判斷，定係純粹睇個數字上嘅科學判斷嚟㗎？ 係啦，頭先我嗰個暴雨嗰個嘅警告系統嗰三隻顏色咧，其實就唔單止話係實測去到嗰個雨量嘅水平。如果我哋係預計去到嗰個水平嘅話咧，都會發出嘅。咁所以係有預警成分喺裏邊嘅。 預計即係可能我預計嚟緊兩個鐘頭會可能去到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廣泛地區嘅，咁就係黑色係咪咁啊？係 啦，冇錯啦。咁我哋會係參考翻一啲即係客觀嘅指標嚇，譬如一啲我哋自行開發一個嘅即係我所謂嘅臨近預報嘅系統啦，就係睇翻嗰個降雨嗰個嘅趨勢同埋個預測啦，再加上就係現時實測嗰個雨量啦，同埋喺雷達上面上高見得到啦個雨區嘅發展情況啦，綜合去即係考慮咧，然後去發出嗰個嘅預警嘅信息，咁呢個基本上係全部都係一啲基於客觀嘅指標嘅。 有冇一啲即係有唔同嘅指標、唔同嘅數據，但係咪都涉及一個人為判斷咧？睇完呢啲數據， 咁當然到最尾都要係個預報員有個判斷啦。但係基本上真係唔會有一啲好主觀嘅成分，都係睇翻客觀嘅數據作出個決定咁樣嘅。 有啲市民就話即係其實天文台都應該有超級電腦，係咪就係講緊？臨近預報系統係咪可以？因為之前都話係咪可以預早啲更加準確咁預報啊嚟緊嗰幾個鐘頭一啲天氣嘅變化咁。咁其實今次發唔發揮到個作用咧？其實 嗱，其實咧我哋係早喺四點十五分啦嚇，即係嗰陣仲係夜晚黑嗰時間啦嚇。咁我哋就係已經係發出一個特別嘅天氣提示，就係即係話俾市民聽咧，就有喺珠江口西部有一個雨區就向東移緊埋嚟，咁有機會係影響香港啦，引致一啲比較上大雨嘅情況。咁其實就係話。呢啲咁樣嘅系統咧，其實佢可以幫助我哋睇得到咧，就係嗰個降雨個嚟緊嗰個嘅變化同埋趨勢。咁但係咧，去到實際上咧，就係嗰個操作嗰、那個即係暴雨警告系統要發出咩顏色嘅話咧，基本上係真係睇翻嗰個 真係定時定點定量啊， okay. 即係嗰個預測咁。咁所以呢就係、是、可以有啲嘅提示嘅作用、 mm. 啊，亦都可以將嗰個發出嗰個嘅警告信號嘅時間係有啲預警嘅成分喺度嚇。咁、 okay. 但係就現時嗰個科技水平呢就未係去到一個比較長嘅一個預警嘅時間咁樣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哋不斷努力嘅地方嚇、啊。 嗯，最後簡單講下，係咪尋日都有山泥警傾瀉嗰個警告啊發咗？ 係啊，冇錯冇錯，係11:10嚇發咗嚇。 嗯，係各區嗰個情況嚴唔嚴重啊？呢個 係。其實就係、是，照我哋所知咧，就係喺漁林路啦、長洲啦，同埋摩星嶺嗰度都有啲即係山泥傾瀉咁樣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阿天文台阿、陳柏偉啊，天文台嘅助理台長，亦都係括弧天氣預測及警告服務咁，同我哋講到咧，尋日就係、是、今年第一個嘅黑色暴雨警告發出啦，咁見到都有啲市民有唔同反應啊，對於呢個警告發出嘅時間，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翻开大天送赠的旧书《道道这种鸟》，在第一页竟有“子晴不笑，大天赠”这七个大字。这一刻我真的笑不出来。人从大天游，竟不读大天书，或者我常常同他往来，真的又何用睇佢嘅书呢？何用睇佢嘅作品呢？何况天天拜读佢簿上嘅《作空谈》同埋《成游录》，仲有佢嘅生活，亦都系佢嘅作品。有乜嘢作品比佢嘅生活同埋专栏更加有代表性呢？ 戴天嘅作品除咗一啲新诗，亦都有两本散文集，一本系友联出版社出版嘅《无名集》。一本是素叶出版社的《道道这种鸟》， 今天读他的散文集《道道这种鸟》，才知道读他的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书架上有很多文友送给我的书，我都看得很轻松，而且很容易明白，偏偏是这一本《道道这种鸟》真是不容易读的。你不信就看下他以下文章的片段呢？ 造物者是将世界和人做好了之后，拍拍手都有满意地笑起来，都不错。于是他就吹一口气进入人的鼻孔，让人活起来。人活起来慢慢学乖了，打住造物者的旗号，我要用我的手写正义文章，我能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笔是至善，我的笔能辨是非，人人都成为造物者，人人都是上帝，都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地上的天国，人疯了。 这30多年来，天天读他在报上的北耕，晚上还很多时候跟他一起吃饭啊、饮酒啊，无所不谈，接受他生活的教导。他是前辈，是老师，我不能够否认我的成长其实是有了大天、胡谷仁、林月恒这些前辈的影子，是他们启发了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道道这种鸟》，作者大天，由苏叶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有张曼燕报道新闻。青衣南青衣路一个回收场清晨5:00发生火警，消防处正进行灭火行动。消防处话，若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屬境外輸入病例，分別來自雲南、福建、廣東等地，未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91,771人染病，死亡人數維持在4,636人。 另外，內地新增3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屬境外輸入，4人當日轉為確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梵蒂岡，與教宗以及多位教廷高層會晤，雙方討論到中國人權和宗教自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布林肯在會面時重申美國會致力與梵蒂岡緊密合作，應付全球挑戰，共同努力促進宗教自由，對抗人口反運，亦討論到擴大新冠病毒疫苗分配，並強調應付敘利亞、黎巴嫩和白俄羅斯挑戰的重要性。美國邁阿密海灘北部住宅大樓部分倒塌事件增至11人死亡，仍然有超過150人失蹤。救援人員在潮濕和炎熱天氣下再挖掘出多兩具遺體。戴德縣縣長形容家屬一直等待親友的消息十分痛苦，強調搜救行動會繼續，有親友在現場提供 DNA 樣本作比對。出事的大樓在當地上星期四凌晨局部倒塌，事故原因仍然調查。美國連同以色列和墨西哥的人員參與搜救，當局又出動大型機械搜索犬、聲納探測器協助搜索，但搜救隊伍對上一次救出事件幸存者已經是4日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9点，升28点，成交金额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3点，跌16点，系跌咗19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596.5升一蚊，藥明巨諾29.0跌2蚊，感恩生值20.0跌5毫，阿里巴巴221.8跌2毫，美團係327.0跌6，中國平安77.5跌3.5毫，李寧94.15升3毫。比亚迪股份236.2升个二，新秀丽16.34跌1.2，友邦保险96.3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5，瑞士法郎0.92，加元1.233，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0点，跌231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23美元，卖出1,7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同埋啲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第二线有坏车，咁现场就冇乜点挤塞，经过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第二线有坏车，经过小心。咁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祖尧村第二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1号货柜码头对出，长青隧道出。 九龙方向咧，仲系需要间封，就系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嘅第二线啦，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车龙排到去一号货柜码头对出。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需要间封。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海丰苑。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咧，亦都车多，排到九龙货仓。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呢一段仲系挤塞，车龙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嗰段咧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入翻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冯坚成。咁啊，数下手指，奥运嘅报道咧都做咗六届咁多啦。第一次就系入行冇耐啦，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嗰屆嘅最大事件，咁當然就係風之後李麗珊為香港攞到奧運嘅歷嚟第一金啊！咁啊，講起滑浪風帆，我都想送呢首歌。嗱，唔好話我老土啊，舊就舊咗啲。歌名係《乘風破浪》，為香港兩名嘅東京奧運滑浪風帆代表鄭俊良同埋陳希文，《乘風破浪》可以為香港爭光。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1年6月29日，首间中医医院预计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投入服务。 政府列英国为极高风险地区。下月起禁英国民航客机着陆。 天文台昨日发出今年首个黑雨警告，数区雨量超过200毫米。 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在北部提格里州停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好啦，9:39啦，嚟到咁啊，翻翻嚟千禧年代，讲到咧照顾一啲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甚至一啲老退化人士咧，嗰啲照顾人士，我哋叫照顾者啦。好多时候佢哋嘅需要咧，都需要人哋关心嘅，因为可能都要长时间照顾呢一啲人士啦，或者佢哋呢啲屋企人啦，咁可能佢哋嘅心理压力啊、精神压力都非常之大嘅。咁啊，见到咧社联喺今年嘅2月、3月期间咧，都做咗一个叫照顾者喘息需要研究，咁就话咧系接触咗一啲咧，而家正向长者啦，或者系残疾人士提供持续照顾嘅非受薪，即系唔系攞人工嘅一啲照顾者，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咧？或者佢哋嘅需要啊，对于而家嘅配套等等嘅睇法又点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成个调查嗰个情况。有社联总主任复康服务李凤仪，早晨。 早晨，早晨，萧先生你好。 早晨，李凤仪，讲下你哋呢个调查嗰、那个有啲咩发现到啊？ 好啊，我哋今次咧总共咧就做咗719份问卷啦。咁今次发现咧就发现到咧， 以35至到54歲的受訪人士裏面，大約有一半是在職的照顧者，即是說他們一邊又要翻工，一邊又要照顧家人的。而這一半的在職照顧者裏面，平時他們翻工大約根據政府統計處，港人的每週工作時數中位數大約是40個鐘頭。而這班人除了照顧家人之外，翻工40個鐘頭之外，照顧家人呢都會多過40個鐘頭嘅。 嗯，即係仲長過翻工個平均中位數 咧。即係等於80個鐘頭啦，差唔多係啦、而非在職照顧者，即係話全職照顧家人嘅咧，咁普遍咧都係香港人工作時數嘅兩倍。 嗯、 其中35至54歲呢個群組咧嘅每週平均照顧時數咧更達到96個鐘頭。 嗯，我見你哋呢個調查都同除咗香港之外咧，同其他地方都有比較過，即係呢啲照顧者嘅壓力等等嘅。嗰、那個情況去到點嚴重法咧？香港 係啊，我哋呢個研究咧都同咗其他幾個國家咧就做一個對比嘅，咁啊同英國啦、美國啦，係啦，都做咗一個對比嘅。咁我哋就發現咧，我哋嘅分數咧係比其他國家咧就更高嘅，以16分咧為最高分為嚴重嘅咧。咁我哋嘅疲乏同埋壓力嘅數目咧，係達到 11.7 分嘅。 O K. 咁就比英國嘅9分、美國嘅 9.8 分同埋中國嘅 8.6 分更高嘅、 內地 8.6 分嚇。咁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呢批人士、呢批照顧者，佢哋需要啲乜嘢嘅支援或者配套咧？有冇喺個研究嗰度反映出嚟嘅？ 咁佢哋咧其實咧就好需要咧一啲社區嘅支援服務啦，譬如一啲喘息嘅服務啦，譬如如果正規服務嚟計咧，就好似一啲上門嘅照顧服務啦，特定嘅暫托服務啦，一啲外出嘅喘息服務啦，或者一啲熱線啦，同路人嘅小組啦咁樣。咁除咗正規服務之外咧，一啲社區嘅支援啊，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做一啲喘息嘅。 嗯，何為一啲社區支援？ 啊，譬如社區支援即係唔係正規嘅服務啦，譬如一啲有一啲義工經驗，或者一樣有一啲照顧屋企人嘅經驗嘅義工，或者一啲咧我哋叫做 X 照顧者，即係前照顧者啊，以前都有幫手照顧屋企人嘅，咁佢可以走翻出嚟做義工啦，係啦，咁呢一啲咧我哋就叫做一啲社區支援啦，係啦。 而家都有啲暫托服務嘅，嗰啲日間照顧啊服務暫托服務嗰啲，嗰啲幫唔到咩？嗰啲有啲咩問題喺度咧？嗰啲？ 好啊！嗱，而家呢啲服務咧都有好多限制嘅，其實咁而家嗰個服務咧就會係正規服務唔足夠啦，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提早14日至到6個月之前申請嘅，又唔可以應付緊急需要，即係當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咧，冇辦法可以即刻有嘅，要早咁多申請，而且你而家服務限制好多嘅，有好多咧都會限制住啊，你一定要住喺呢區先可以申請，或者咧一定係用緊呢個服務先可以申請嘅，如果唔係咧就用唔到噶啦咁。咁而且好多咧都係響好遠。可能要跨區搭好耐車先有咁咯， 咁我見到其實而家除咗話即係呢啲暫托服務，你頭先話啊都要輪候好耐之外咧，其實而家都對於照顧者或者護老者都有啲津貼嘅喎，話有啲計劃而家話每個月都係發緊2000多元生活津貼啦。錢方面呢啲其實有幾大幫助，或者幫唔幫到咧呢個金額上面有？ 因為咧照顧者津貼個門檻咧都唔係低嘅，係啦，咁所以可以攞到嘅人咧都唔係。即係都唔係好多咁，咁固然啦，即係都始終係一個津助嚟嘅咁，咁但係咧其實佢哋需要嘅幫助都仲係好多啦。譬如其實照顧者咧成日都需要同被照顧者去覆診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周居費嗰個開支都係好高噶。咁但係咧佢哋喺呢個位度咧就始終都係冇得到應有嘅津助啦咁。咁所以其實好多位嘅津助其實佢哋都仲係有好多嘅需要喺度咯。 嗯，我見到你哋有唔同嘅建議啊，其中有一個就話。加強要識別一啲高危照顧者嘅家庭，而家喺識別呢一啲照顧者可能精神壓力好大嘅家庭，係咪唔夠咧？或者有冇一啲系統性嘅方法去識別佢哋嘅？ 現時係冇一個系統性嘅方法去識別呢啲照顧者噶。 嗯，咁係啦，點樣加強識別咧？你哋建議諗住？ 所以我哋希望咧可以有一個照顧者為本嘅照顧者政策啦，咁就真係咧響每一個唔同嘅服務使用者嘅裏面嗰度咧，都會有一個正規嘅照顧者服務，係啦，咁就做翻個個案管理系統，咁就可以即係真係可以做到加強識別高危照顧者啦。 嗯，另外有兩項嘅加強一啲到户看顧服務，而家係冇到户嘅，全部都係如果有啲暫托服務都要去院舍，係咪咁樣噶？ 啊，唔係嗱，如果咧到户看顧服務咧有兩樣都有嘅，不過咧都係限定嘅服務使用者咯，就唔係即係有需要就可以用嘅。 限定邊啲人先？ 嗱，譬如長者咁，佢一定係要用緊NEC 我哋叫鄰舍中心嘅服務使用者，或者咧佢一定係要用緊我哋叫改善家居 服務隊或者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嘅服務使用者先可以用到咁。咁如果係殘疾人士，咁佢一定要用緊我哋叫綜合支援服務隊，係啦嗰啲先用到咁，或者要係殘疾社區地區支援中心嘅會員先用到咁咯。咁、 okay. 其他人就用唔到噶啦。咁咯。 明白。 係啦。 好啊，唔該曬李鳳儀同你傾到呢度、嗯。 好。 李鳳儀咧就係、是、社聯嘅總主任啦，括弧復康服務啦，講到佢哋有個關於照顧者嘅調查嘅，先休息一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在大埔有一个新开的人造沙滩，就是叫做龙尾泳滩，即是近住大美督那边。那就说呢，开放了给公众用头五日，就说有90宗的市民被啲海膽啊或者水母咧係刺傷嘅個案咯，咁就海膽就話42宗咁即係以上星期六咧嚟計咧就話海膽咧就係有42宗啦，水母輕微刺傷就有21宗啦，咁都話啲傷者係啲職員協助之後咧就治理咗之後咧就係、是自行離開咗嘅，但係咁聽落咧個沙灘有咁多海膽或者水母刺傷嘅情況，究竟係咪一個尋常嘅情況咧？咁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咧嘉賓同我一起傾下嘅，有港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胡啟榮，以你所了解，而家龍尾泳灘嗰度係咪真係都比較多呢一啲海膽啊、水母啊呢一啲嘅生物喺個沙灘嗰度啊？你了解嘅情況係點啊？ 係啊，開放幾日都即係每日都幾十單咁樣咯。 嗯嗯、 其實你睇你嗰個數字咧已經係有記錄㗎啦。有啲同事根本係冇時間去幫一啲傷者去做記錄，因為個人手已經係好唔足夠。你處理傷者咁因為都要一段時間，可能5至10分鐘最快咁樣又要消毒啊、包扎啊咁樣咯。係。 嗯，當時點咧？你哋觀察到係咪成個沙灘係咪肉眼都就咁望到㗎啦？咁。 是啊，我哋都有即係 Facebook 都有啲相係可以睇得到，基本上一望落去成個海灘都係啲海膽啊、礁石啊咁樣咯，啲蠔鼠啊， 咁但係啲人仲落到去玩咩？如果真係一行落去一踩落去水，就可能已經踩中㗎喇喎。咁啲泳客有冇落水玩，定係都冇留意到呢個情況呢？ 其實水退佢先會露到出嚟嘅，水退你咪見到佢咪你咪會避開咯。但係如果你啲水係會可能啱啱去到膝頭哥啊，或者係去到腰間水啊，咁你睇唔到，你照樣咁樣踩落去，咁咪會受傷咯。係、 嗯、 啦、 嗯。但係你見到話受傷個情況，我見係咪都係話輕微就治理完之後就自己離開，唔需要話去到入醫院啊嗰啲情況嘅？ 據我所知就都未嚴重到去入醫院嘅，但係我哋所關注嘅唔係佢輕唔輕微受傷、嗯、因為就算輕微受傷我哋都需要去人手去處理，呢、這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同埋、嗯、我哋最著重嘅就係第一人手，第二就係啲市民嘅水上安全囉。 嗯，人手方面而家掹得有幾緊呢？尤其是又多咗呢啲可能有傷害嘅情況。 基本上而家康文署咧計我哋人手已經係去到最低最低嘅標準，但係佢哋嗰個泳灘嗰個大小嗰個情況，基本上要14人，但係佢而家得10個人就已經夾硬去開放呢個泳灘啦。咁10個人咁又放埋假，基本上係每日都得幾個人。咁如果你處理一單，即係我哋去救傷站，咪只係得一個同事喺度嘅啫，一個救生員喺度處理嘅，正常啊。咁、 嗯、 你處理一個傷者5至10分鐘，咁你多傷者嘅時候，咁有啲巡灘嘅同事就會翻埋嚟幫手。咁處理得傷者，咁你灘面嗰個水上安全就照顧唔到啦，已經忽略咗，呢、這個就係好大問題咯。基本上爭成1/3人手咯，而家。 嗯，但係呢個會影響安全喎，係嘛？即係直情可能睇唔曬成個泳灘，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咁一定會啦、嗯，你處理得，因為佢埋到嚟救生站，我哋會即係好都要專注去處理佢嘅傷勢，咁又要包扎、要消毒，可能有啲真係佢慘咗啲海膽刺啊，咁可能要點樣幫佢處理啊？咁、 嗯、 即係佢其實好似輪街症咁排曬喺度咯。基本上會即係好多泳灘都可能水退嘅時候會有一啲慘到腳啊、界傷嘅情況， 嗯、 但係以一個新開放泳灘，你幾日之內，已經咁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咯。你應該喺開放之前，你已經知道 海邊有咩危險啦、情況啦，同埋人手充唔充足。兼且你一個新開放嘅泳灘，可能會有好多危機，大家新嘅同事未必去知道。咁、其實同事喺五月尾至六月頭先至調派落去嘅。咁你喺短短一個月裏面，可能好多情況未唔明朗嘅，咁好多突發事會發生。基本上，如果以最低人手，應該要再加多啲落去去處理突發事件，先至係正常咯。但係而家佢係爭三分一人手都夾硬去開， okay. 而海面嘅危險亦都未去清除就開放就係、即係好唔負責任咯。 但係啲同事識唔識得即係處理海膽吉親啊、水母辣親啊呢啲，識處理㗎佢哋？ 我哋上堂有係咁以講下咯，啲 first day 好初步嘅 first day 去有講過咁消毒下傷口咁樣，跟住連馬交報咯，係咯。 但我想知道，即係而家講緊話開咗頭五日有九十幾宗，我想知同其他泳灘嚟比較，呢、這個比例係咪算好高？或者其他泳灘嚟講，會唔會可能一季都冇呢個數字，定係點樣㗎？ 咁就睇每個泳灘唔同啦，但係呢個係你開放咗幾日之內係絕對係好嚴重咯。根本你喺睇到我啲相，一睇落去成個攤面都係海膽，係啊！你同埋你，如果你幾十單，基本上唔夠人手去處理，就算即係我哋唔好講話，我哋點樣去處理執唔執到個海膽啊，清理咗佢，我哋處理傷者已經唔足夠啦。咁你點樣去保障到市民嘅水上安全呢？ 有冇話而家見到咁多呢啲個案，都話即係一發現海面有一啲嘅水母或者有海膽，都即刻叫曬啲泳客上水啦，唔好玩啦。有冇呢一類警示要做噶？ 我哋就唔會叫曬泳客上水嘅，我哋只會最多有廣播小心潮退啊，小心有蠔殼界腳啊咁樣咯。我哋就因為呢啲係好天然嘅嘢，咁我哋就好難去話完全避免，但係只可以做廣播提醒咯。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足夠嘅人手去協助市民，即、就、係、是、受傷呢、這個先係最大問題。同埋如果你水上安全嚟講，我哋如果有餘力，我哋唔係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就可以出去救到。如果一兩個人出去，拯救嘅时候，可能连拯救嘅人员都会有危险咯，系啦。 使唔使话即系发现到呢一啲生物嘅时候，救生员都要先去清走佢，定系都纯粹系叫大家小心啲咁就算，定系会做一啲预防性嘅嘢多啲咧，定系会？ 广播咯，即系最多都系广播预防性。咁你而家去执到嘅就执咯，同埋我哋根本都唔够人手，我哋点样执咧？ 系、okay. 啊、okay. ，即系嚟紧落去最主要可能都系加人手，起码短期内。帮到件事系嘛？ 最起码啦，即系你有人受伤，我都要有人手去处理，同埋要兼顾翻水上安全。真系有意外嘅时候，我哋有足够人手可以出去安全咁样拯救翻个溺者翻埋嚟，先系最重要咯。因为你而家你根本冇乜可能再去封翻个滩，系啊，咁唯有后补咯。我哋即系啲同事之前已经提过。你唔夠人手或者你攤面有咁嘅情況，要先知先覺，但係康文署即係基本上都係後知後覺咯。 OK， 好啊，唔該曬胡啟榮，同你傾到呢度，講到龍尾泳灘嘅情況。 Okay. 胡啟榮咧就係、是、港九拯溺員工會副主席嚟噶，另外再請一位嘉賓都係講緊龍尾泳灘，或者係有守護龍尾大聯盟嘅發言人李少文，早晨。 係早晨， 李少文早晨，講下龍尾泳灘。即係等大家都初步了解一下啦，咁多海膽啊、水母出現，係咪都係正常，或者係事前有預計過嘅情況？ 呢個係非常非常正常嘅情況嚟嘅，因為係我哋係過十幾年咁樣去到龍尾灘咁一次海膽啊、水母啊、甚至老虎魚啊，都係啲龍尾泳灘上面常見嘅一啲生物嚟嘅。咁其實都事前都警告過政府嘅啦，即係話其實就話喺任何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其實龍尾都唔適合做一個泳灘嘅。咁當然你譬如話你起咗泳灘，你講整死曬生物，咁係一個唔係我哋環保團體容易見到嘅嘢啦。或者真係部分係回流嘅，如果真係一啲嘅危險，即係對泳客構成一個危險嘅物種翻嚟，咁啊點樣咧？譬如海膽啊，甚至嗰啲長舌海膽啊、老虎，其實都係比較毒嘅。譬如水母啦，咁都會翻嚟嘅，因為係好常見，係非同埋個量係非常之多嘅。咁已經警告過政府噶啦，咁當然佢哋就冇理到啦，甚至乎就話冇答過我哋啦。咁甚至乎話龍尾唔適合游水嘅喎，佢嗰時候啲官員就話咁可以上沙灘曬噶嘛，唔一定要落水游噶嘛。咁呢啲係啲好荒謬嘅啲回答嚟嘅係。 咁而家見到譬如個海灘陸續出現呢啲海膽出現啦，其實救生員都好難。清喎，即係要作為一個泳灘要繼續運作落去，其實應該點處理呢？你覺得有？ 嗱，即係當其實唔應該我哋答，因為其實已經講咗係唔適合，即係其實最先即係最 最原本就根本就唔適合做泳灘嘅。咁你做咗唯一嘅方法嘅話，即係揾人手去做得清嘅。但其實呢一個根本就治標唔少本嘅。因為即係我推測點解會咁多海膽喺度，就是、因為即係海洋生物，即係嗰啲棘皮類咯，其實就係佢嗰啲嘅細細個嗰啲咧 B B 咧，其實啲好細嘅微生物嚟嘅。咁就好容易就係、 是、即係海膽呢類係咪就係講緊？係 海膽之類嗰啲，好容易漂翻落去嗰、那個一啲嘅赤淺水嘅地帶啊。咁你睇一啲數量好多嘅時候，你即係其實有乜可能係即係人手清殺咧？同埋你每年或者係即係其實我哋對於一個新即係成個海膽嗰個嘅生長週期，你未必好清楚。咁佢係一年一次啊，定話其實佢持續都係會經常都係有咁樣嘅數量係出現，令到你根本冇法去清到啊。咁呢啲都係我哋係一啲唔清楚嘅地方嚟。咁基本上係咪你話可以係即係去跟隨或者即係用政府嘅力或者其他人嘅只係跟隨呢一個嘅問題咧？其實喺我哋嚟講嚟睇就根本上冇乜可能嘅。 嗯，以你觀察咧，如果你一路認知咧喺龍尾附近呢度出嚟呢啲海膽啊、水母啊，係咪即係你認唔認識啊？或者本身係咪有毒性啊？對於泳客嚟講，有啲咩要注意咧？又 嗱海膽基本上即係講緊而家你見嗰種係圓圓地嗰種就冇乜毒性嘅，長期就有毒嘅。好彩暫時就未見，即係未聽到話翻嚟啦。老虎魚都係有毒性嘅，咁水母唔好講啦。咁就係、是、嗰隻龍尾出現嗰隻咧，就個毒性係相對地低少少嘅。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嘅？因為你係即係成個環境係即係所謂人為干擾過啊，會唔會係有其他嘅物種咁樣都嚟咧？其實依個都係唔清楚，即係等於你哋即係我哋成個譬如你倒完泥之後，咁、你即係你剷咗樹林，咁你翻翻嚟都有植物出翻嚟㗎，但係出翻嚟嗰啲未必係原本嗰啲，或者係一啲對生態個環境未必真係話係側重喺另一邊嗰度一方面啊，未必係一個係對成個生態環境係有利嘅一啲嘅物種啊，咁都會出現都會係。 因為而家龍尾個泳灘嘅位置隔離就有泥灘啊咁樣㗎嘛，咁有啲講法就話係咪可以搬啲生物過去？即係個泥灘嗰度咧， 搬就搬過㗎啦，搬過啲角東，搬過隔離咁樣都試過。問題就係話你個海面，即係頭先我講過，你因為你嗰啲即係嗰啲，譬如即係海膽嗰啲咁樣啲 B B 仔係啲微生物嚟㗎嘛，咁啊隨水漂流，即係即使你個整個網喺度，其實你都可以穿過個網㗎嘛。咁、所以基本上你搬完之後，佢如果你水流啱嘅，佢都會翻翻嚟。其實真冇乜可能係即係成功去做到有辦法去根治翻呢一個問題嘅。 咁所以长远嚟讲，即系呢个都已经变咗泳滩嘅位置。其实你觉得仲应唔应该开放做泳滩咧？即系始终 我哋当然 啲动物会翻翻嚟。 其实就话当然，其实一讲咁唔适合噶啦，真系 系咯。 咁系 已经发生咗嘅事。 即系当然，我当然政府就会觉得即系嘥咗2亿啊，用咗2亿嘅话，佢点都要为咗面子啊，咁点都要，即使系俾个景点啊，咁佢咪咁讲咯？佢话唔一定要落水噶嘛，嗰时答我哋话冇团体，咁你都可以系上水。因为其实都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即係頭先都其實攞大嘅另一個問題就係淺水，因為潮退嘅時候就好淺水，根本上你係好難係游到水嘅。咁所以嗰時都講過話，喂，你大部分夏季即係你要落水嘅地方嘅時候都淺水嘅喎。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就係話市民接觸呢啲嘅生物嘅機會係增多咗嘅，都係唔適合游水嘅。咁當然佢嘅答法咪話咁咪上去曬即係曬太陽咯。咁呢個係政府當時我哋環保團體咁樣嘅講法嚟嘅。 好啊，唔該曬李少文，同你傾到呢度。 好， 李少文咧就係守護龙尾大联盟的发言人来的。咁康文署咧都有个回复，就话大埔龙尾泳滩咧喺6月23号开放啦，至到25号期间啦，市民被海胆刺伤咧，每日由0至4宗不等。咁啊，但喺其中6月26号，即系星期六，同埋6月27号咧，星期日咧，泳客嘅较多嘅日子咧，就分别录得咧有42宗同埋16宗呢一啲嘅海胆啊刺伤嘅个案啦。咁啊，而喺28号咧就冇泳客被海胆刺伤嘅个案嘅，咁所有嘅个案咧亦都话系轻微嘅刺伤啦，咁啊经本署职员提供简单治理之后咧，泳客都可以系自行离开嘅。咁又话咧，康文署会密切留意咧泳滩退潮时候嘅情况啦，并且适时透过广播、张贴告示同埋职员巡查咧，系作出一个劝喻啦，提醒泳客咧系小心海胆呢啲生物嘅。喺预备泳滩开放嘅时候咧，康文署嘅职员咧喺潮退嗰阵咧曾经发现过海胆，并且将佢哋咧系移离泳区嘅范围，咁以免咧系泳滩开放嘅时候咧系整亲咧弄伤一啲嘅泳客嘅。咁而家亦都话咧，大埔龙尾泳滩咧系有10名嘅救生员咧系足够担任每日嘅救生岗位嘅工作嘅。咁呢个就系康文署嘅回复嚟嘅。有关于龙尾嘅泳滩嘅情况，而家就话有啲嘅海胆、水母刺伤嘅个案啦。咁我哋继续留意住。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